上对你微笑，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，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， 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说

击沉默不语的城墙。生命中最珍贵的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跟着我，海角和天涯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吉克隽逸。